Thank you.

Thank you.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